确认谢池平安后，他便去找了老纪，与他说军统上海站地下党副区长周金海叛变投敌一事，以及想要刺杀他的意图，当即就被老纪否决。 没有命令，不要擅自行动。 多说无用，老纪就是个死守军纪的顽固。何峰懒得费口舌，往外走时，老纪仍在后低声警告：“ 不许乱来，你给我安分点。” 安分点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何峰又去了丹草堂，敲了三下门，里头的老板披件衣裳出来，赶紧让他进来。 是哥吗？ 何峰顺着声音走过去，看到正在穿鞋的李长胜。 堂你呢？说几句话就走。 哥，有新任务。 老板给他送了杯热茶来，他是个哑巴，不停打着手语，让何峰万事小心，注意伪装。何峰将他掉了一半的衣服拉上，往胸前裹紧些。 会的，您去休息吧，等会儿让他锁门就行了。 老板点头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走了。何峰回头看着李长胜，坐到他的床边。 跟我杀个人。 当初偷偷离开，不仅是怕连累谢池日日出去为自己找药品找食物，更怕他看到自己的死相。那时候何峰是真的以为自己快不行了，趁谢池离开偷偷跑出去，随意找了个地方躺着等死，没想到死没等到，被一个难民拖进了家。那是一个哑巴，会些中医，他的家被炸得四面封死，只有一个隐秘的洞可以出去。也不知是西药劲刚上来，还是中医太神奇，何峰就这么被他救活了。等身体好些，何峰回地下室查看过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很久没人待过的样子。他看着墙上谢池留下的字，得知谢池已离开南京，心安许多。暴行停止后，日方致力于恢复南京市容，安全区里的难民相继回到家中，各行各业也陆续恢复经营。南京来了许多日侨和商人，他们俩一直待在哑巴家，好在粮食储备充足，不用担心吃喝问题。这么多日不见日色，皆被捂白了许多，粗皮糙肉推下去又是干干净净的模样。没想到的是，小池龙二的身份帮了何峰大忙，他遇见了罗林书的学生宫岛车佑，作为秘书陪同长官来南京参加经济会议，这是一个离开的好机会。然而不得不面对的是抉择问题，是回归军队还是继续潜伏，两个他都不愿意。上海南京两个大战打得他对政府彻底失望，打入鬼子内部也是让人头疼，更何况他唯一的上线沈战已经不在了。宫岛车佑要在南京待三天，何峰用这并不短暂的时间仔细思考，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沈战曾经对他说过的话。 要继续吗？继续的话找谁传递情报？也许总会有办法的。 何峰还是选择做回了小池龙二，回首那几年潜伏时光，虽然痛苦，但不可否认比身在前线有着更大价值的贡献。了无音讯半年多，先得回一趟东京，何峰准备了一套完美的借口。没想到罗林叔除了何峰舅舅的事儿，其他什么都没问。何峰只说到天津的时候，城市已经沦陷了，没有见到舅舅一家，居然这么走运的混了过去。而李长胜一直待在南京，和哑巴学了点中医，组织上不让擅自行动杀人的时候，他便会找李长胜配合。从去年到现在，也暗杀了不少汉奸与日官。周金海傍晚到达南京，当晚就举行了欢迎宴会，何峰也受邀参加。他让李长胜在街对面的楼上狙击，如果自己失手，便会在宴会结束出来时与周金海在门口待几秒钟， 而李长胜就要在这几秒的时间里解决掉他。宴会人多，即便他不用被缴械，但枪是不可能用的。为了一个叛党的汉奸暴露自己，得不偿失。虽然风评不佳，外人眼中他不过是个靠着关系上位的废料，但光冲着小池这个姓氏，就是块让人蜂拥而来的香饽饽。接连数人又上来与他交谈，根本没有机会安息。宴会近半，山田部长发表了一系列讲话，并宣布委以周金海汪特南京区行动科长的职务，连同周金海还带来了两个手下都甚以观之。何峰坐在长桌角吃水果，一个明艳的女子过来与他打招呼。 小池先生。 何峰看向他，是家远棉纱厂的杨烧，与日方关系密切，专为军方提供物资，还控制着石油贸易，手握几条重要的运输线。他咽下水果。 杨老板又漂亮了。 难得小池先生还记得我呀。 没办法，漂亮女人总是让人印象深刻。水果很不错，来点。 何峰抬手问，杨商附上他的手往外推了推。 太甜。